看看马路的两旁，无论远近都是万家的灯火，在这个夜晚比星空还要明亮许多。突的就听砰一声，不知从哪扇窗口一串烟火窜上了天空，烟花炸开，更是把星辰比得暗淡无光。而这一串烟火好像是一个信号一般，一个接一个的窗口，各类稀奇古怪的烟花都齐齐绽放开了。紧接着炮声也是四起，瞬时也是轰鸣一片，当中隐约似乎可以听到钟声。零点终于到了，两个姑娘近在咫尺，叶修可以看到两人都在张大了嘴嚷着什么，但在鞭炮的轰鸣声下却是什么也听不清。更悲剧的是，这形形色色的烟花爆竹在炸完之后立刻雨点般的落下来，陈果的脑袋就率先被敲打了一下。 哎呦！ 离得更近的叶修总算听到陈果被敲后叫了一声， 快跑呀！ 两个姑娘招呼着叶修，两人已经先是跑出去了。但问题是，这里沿途两边除了个别商业用楼，其他居民住户的还有在这个时候不来点烟花爆竹助兴的。这雨可是沿着这街道一路落下去，跑又能跑在哪儿呢？两姑娘却好像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似的，一边跑着躲着还开心得不得了。叶修后面跟着看着，总算是明白了，这两位根本就是把这当作是一场游戏在玩乐嘛。叶修留意了一下路上，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出租车都是特别特别的少，就算是有拦车一途，好长一会儿过去了也没见有个空车路过。 累了累了，休息一下。 跑了一路，两姑娘最后钻到了前方一个公车亭下边当掩护，而后一起仰头看着这好像永远不会停息的漫天烟花。 看那边那个好看。那边那边。 两人指指点点，继续东倒西歪地笑着。叶修也钻了过来，仰头看着满天五花八门的烟花，确实非常绚烂，只可惜再绚烂的烟花也燃烧不了太久，个个都是转瞬即逝。坐在公车亭下的三人硬是看完了这场各家各户拼装组成的烟火盛宴，喧闹绚丽过后安静显得异常的醒目，偶有零星的声响烟火却也像是反衬这华丽之后的冷清。 哦，完了呢。 苏沐橙望着天空嘟囔着。 没有完啊，我们家里的都还在呢，赶紧回去放我们的吧。 陈果说着。 啊，是吗？ 苏沐橙立刻也是来了兴致。 快去拦个车。 两人回去的心情在此时迫切起来。只是这车也不好拦，三人又是等了许久这才拦到。等到杀回网吧，一些不讲究守岁的人家差不多就已经休息了。但两个兴致勃勃的姑娘哪管这个，回到网吧后，陈果就把昨天买的那些各类烟花全给搬了出来。这些烟花陈果买的时候就图名字好听，造型好看，真是个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。此时一股脑的推到了门外，两个姑娘排队找叶修要火来了。点了两根烟，一人发了一支，两姑娘立刻玩起了烟花，一个一个一边放一边做着点评。之前是关注，这次又是参与，在已经没什么人还在玩的情况下，两人还要寻找那种争奇斗艳的乐趣，纷纷表示他们放出的烟花比之前那些人乱丢的任何一个都要好看。 不错不错， 叶修在旁一边附和着，一边就是个取火器。两姑娘手里的烟灭了，烟完了，都跑回来找他。陈果买的烟花也着实不少，两个人放也足足放了有半多小时。两人也总算是心满意足，舍得回屋歇一会儿了。 哎，接下来在干什么呢？ 烟花方面是玩够了，但两人显然还觉得意犹未尽。 可以下副本， 叶修提议。两人对望了一眼，想了想，一时间也确实想不到有什么事可做，最后居然都是接纳了叶修的这个提议。上线一看，好友栏里点起的名字比下线时多出了不少，不过唐柔却是不在。 嗯，只有我们两个。 叶修对苏沐橙说着。 那就两个人下呗。 苏沐橙不以为然地说着。 你不会打到一半睡着吧？ 叶修怀疑。这俩姑娘玩得有些疯，一直那样折腾可能还能保持住兴奋，现在这么一静态下来，酒劲儿在一起，没准就要犯困了。 那你一个人也是没有问题的吧？ 好吧，走吧。 两人一起下了副本。陈国只恨没有这种角色，只能一个人玩他的竹烟侠。叶修的担忧显然也是非常靠谱的。开始游戏没多久，独自在神之领域玩的陈国先是倦意上来，很快开始眼皮打架，坚持着不肯退去休息的他最后歪在椅子上就睡着了。苏沐橙这边因为是双人配合，情况比陈国算是好了点，但是副本过半的时候也开始闭着眼睛瞎搞了。 喂， 叶秀不断地提醒着。此时的苏沐橙已经不再是他最默契的搭档，而是副本 boss 派来的卧底，时时刻刻给叶秀制造着麻烦。 哎，快睡觉去， 叶秀说。 啊，我不困。 苏沐橙挣扎了一下，抬手一炮开怪，叶秀指挥角色掉头就跑。这手里的怪还没清完呢，又开一堆过来。卡地形、走位、风筝、拉火车，十八般技巧叶修是能用的全用了，好容易才把这一堆子怪全给摆平。回头想要再劝苏沐橙去睡，结果发现苏沐橙也已经睡倒在椅子上了。 喂，上去睡。喂，上去睡。 叶修左边拍一个，右边拍一个，结果左边的朝左移了移身子，右边的朝右移了移身子，嘴里都是咕噜咕噜的，不知说了个什么东西，反正都是继续深沉的睡着，完全没有要挪窝的意思。叶修又是左右拍了一遍，两人还是毫不理会，无奈的叶修只好跑上楼一趟，给两人一人拿了点东西盖上，这才重新回到游戏里。正如苏沐橙所说，对于叶修而言，即使是一个人副本，他单通也是没问题，当然只是更麻烦一些，但此时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叶修只能是自己坚持着把这副本刷完了。而且苏沐橙这边人是睡了，但角色可还没死，为了不浪费，叶修还时不时摆弄着苏沐橙的风书烟幕，也一路跟上。副本出来，叶修也是长出一口气。虽然有这个能力，但这个行为还是有些自虐，一点也不经济实惠，尤其是在正有活动的时候还要跑来单刷副本，完全是脑子有包。叶修晚上酒喝的可不多，还不至于犯这糊涂。除了副本退了苏沐橙的角色后，立刻独自跑去任务了。春节活动就是那么回事， 对普通玩家来说都没什么障碍，更何况夜修。机械重复地进行了一轮又一轮后，电视也上了几次，但都没啥让人惊艳的奖励。不过经验获取是目前夜修最重视的，从这上来看，效率很让人满意。到了凌晨的后半夜，陈果和苏慕城之前的酒劲儿、疲倦都因为小睡被缓解了不少，两人相继醒来。 喂，去楼上睡吧。 叶修招呼着二人。 嗯。 陈果在挣扎着清醒起来。 你在干嘛？ 苏慕城也是努力睁开双眼。 活动任务啊。 啊，我也来任务，我可不想被水下太多了。 苏慕城揉揉眼睛，伸手去抓鼠标。 不要紧啊，我到了50级肯定是会被拖很久的。 叶修说。 你想到什么办法解决没有啊？ 这能有什么办法？ 任务流程的倒还算了，竞技场那边的要求在新区的话还真有些烦了。 苏慕城点开了等级榜，研究了一下第10区目前的角色等级后说着。 哎，昨天的幸福，今天的烦恼呢？ 叶修叹息着。连叶修都想不出办法，苏慕城自然是更没招了，只能是陪着叶修一起无奈。陈果这边挣扎着可以站起来了，但看到苏慕城没有要去睡的意思，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后又是坐下来开始登录游戏了。 怎么，你也不去睡啊？ 守夜睡什么睡？ 陈果瞪眼，结果眼睛也没瞪出多大，实在是眼皮困得乏力了。 啊，守吧守吧。 叶修完全不会去劝，很快就又回到了他的游戏当中。 明知道会有人守夜的嘛，也没有点特别的活动。 陈国嘟囔着开始任务。于是三人各守着一台电脑，最终完成了这守夜的习俗。而玩家中以此为借口通宵游戏的人看来也是不在少数，晚高峰的时候在线人数完全不能和平时相比，倒是这一晚通宵的玩家数量比平时要多出一些。而这一夜就可以看出春节活动的威力，等级榜前100里上线活动了一天的和没上线活动的明显差别很大，叶修和苏慕城的角色都是又上升了好几个身位。天亮后三人才下线休息，苏慕城本是打算睡叶修那儿，叶修去睡沙发，结果陈国却是100个不愿意，在他的极力邀请下，最后苏慕城是跑去和他一起睡了，叶修继续睡他的小储藏室。白天起来随便吃点又是荣耀，到了晚饭，陈果又是在外面已经有了安排，三人跑出去又是一顿大餐，只是比起昨天收敛了不少，两个姑娘再没喝得东倒西歪。而后回来又是上游戏荣耀，这一次也没有人坚持着要往天亮里玩，累了就自然而然地去休息。这样的生活过了3天，模式没啥变化，很平淡，但是几人都挺开心。荣耀本就是他们最大的爱好，在这种长假的时候不为工作上的事烦心，只是做些自己爱好的事情，本就是很多人安排假期的方式。三人的过法倒也说不上有什么出格。到了初4这天，陈果却是要出门了。他其实也不是毫无亲戚，只是来往不算密切，这大过年的却还是要去走一走。一大早的陈国就已经出门了，叶修和苏慕城起来后只是看到了陈国留下的字条。 今天只有咱们俩啊。 叶修看着字条说。 做什么呢？ 苏慕城问。 过年买新衣服了没有啊？ 没有啊。 去买吧。 好啊。 苏慕成毫不犹豫地赞同了。于是这一天，几人倒是都没有死守在游戏上。陈国出去拜年，叶修也是和苏慕成出去乱逛了一天，吃吃转转，悠闲地转了一天，像是游戏中的一个假期。陈国的拜年一天就搞定，叶修和苏慕成转了一天，也是没了新追求，而后又是回到了之前老路，天天荣耀春节活动。春节的长假，正常的都只是七天而已，而职业联盟这边假期却是只有六天，因为联盟也想趁着过年的档期给玩家们助助兴，初七这一天却向来是会被安排为比赛日的。初六这晚，苏慕成自然要准备回战队了。几天的相处，陈国算是和苏慕成建立了深厚友谊，能和偶像成为朋友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，现在梦想成真，整天嘴角都是挂着笑。苏慕成走的时候，陈国大包小包地送了不知多少东西，叶修看着都有些无语。 莫说不是出远门啊，只是过个马路而已。 你懂什么，木木又不方便随时来，尤其咱们这里还是网吧。 我怎么会不懂？ 叶修望天，这陈大老板已经越来越不把他当个职业大手了。 真的太多了，我也提不动啊，先放在这儿吧，我有空再来拿。 苏慕成说。其他理由就算了，有空再来四个字对于陈果来说真的是具有无比诱惑，他当然欢迎苏慕成能常来了，于是飞快地把东西分批。 那呀，那好吧，嗯，这些以后再来拿吧。 苏慕成离开，网吧又是只剩叶修和陈国两人。网吧里的工作人员，陈国给他们的假期也是要到初七以后才结束。不过这些天歇业，陈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集中精神招待苏慕成。现在苏慕成都走了，陈国顺势就让网吧重新开业。这一天网吧的生意算是相当不多，尤其很多年轻的面孔，甚至很多拿不出身份证，百般狡辩试图蒙混过关的。显然是很多孩子在拿到压岁钱后也想出来潇洒的消费一番。陈国在这些事上很有原则，一点不贪图这点生意，没身份证的孩子们一律不给上网。无奈的小朋友们只好揣着红包气鼓鼓地排队离开。这样的队伍这一天不知送走了多少，陈国一点也没心慈手软。初七，长假的最后一天，荣耀职业联赛特意安排的比赛日，想给荣耀的广大粉丝一个快乐的收尾。在整个赛季的赛程规划中，这一天就是很早被考虑进去的，在这一天安排的全是一些重头戏。嘉士对霸图，虽然双方目前的排名很不对等，但多年的积怨已经足够成为一场有看点的比赛。这一场任何嘉士粉和霸图粉都绝对不会错过。